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 V 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力强脂，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焕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让原创艺术走进千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第4季即将于12月在北京上演，请听报道。 经典音乐剧《妈妈咪呀》中文版第4季昨天首次在北京开放了媒体探班。从2011年第一季就开始担纲主角的沈小岑，今年将回归剧组继续出演主角。 我也是主演当中唯一的一个从第一季就参与一直到现在的唯一的一个妈妈。其实今年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挑战是体能，毕竟从第一季2011年到现在整整8年了，会有各种各样的变化。我没想到就是每一天的体能训练，我居然能和95、97年的孩子们能够一起能够全部的完成，我为自己的状态很自豪。 沈小岑介绍说，本季妈妈咪呀的演员绝大多数都是新面孔，他们将为这部经典作品带来全新的活力。 每一季的妈妈咪呀的那个导演都会加入一些新鲜的血液，加入一些不同的一些小细节的一些戏哈。所以呢，每一季对我来说都是一个学习的机会。而且今年呢，我们整个剧组几乎是全部是新人，从头来起，有一种新生的朝气。我也希望能够在今年的新的一季《妈妈咪呀》当中呢，能够展现出这种新生代的朝气，那种不同的那种反响。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本月26号到28号，《云门二》舞剧《十三生》即将亮相2018国家大卷舞蹈节，《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流连于街头市井间，学商贩手舞足蹈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鲜活的事情记忆编入舞蹈当中，创作出舞蹈《十三生》，将台湾蒙甲的色彩倾泻于舞台之上。以色列国师级导演、剧作家约书亚·索伯尔自编自导的戏剧《犹太城》中文版11月9号到11号登陆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当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雅。购票请关注出品方公众微信号如梦剧场，或登录保利票务官方网站或大麦网。法国圣马可童声合唱团将于11月到中国巡回演出，11月9号将登陆北展剧场，上演一场精彩的音乐会。据了解，这次法国圣马可童声合唱团除了献唱《放牛班的春天》电影主题曲、插曲以及古典曲目之外，还将带来《天空之城》等多首脍炙人口的电影主题曲。家庭音乐剧《宿敌小魔女》将于11月30号开始在保利剧院演出5场。第6届乌镇戏剧节本周在乌镇开幕，5部来自世界各地的戏剧同时在乌镇各剧场上演。最受期待和瞩目的当属开幕大戏，孟京辉根据老舍名著改编导演的话剧《茶馆》，3个多小时的演出没有幕间休息，不断以各种手段刷新着人们对茶馆的认识。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5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本市的大气扩散条件有所转差，影响地面能见度，而且入夜之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夜间有轻雾，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风力微弱，容易造成空气中污染物的聚集。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 80%。 明天白天多云渐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 35%。 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明天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指数13，不太适宜晨练。明天白天的气温在7到18度之间，穿衣气象指数1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明天白天本市多云到阴的天气，紫外线气象指数为3，紫外线照射强度中等。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龄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2018北京电视节目秋季交易会在北京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本届交易会以不忘初心推动电视文艺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会上举办了包括节目交易发展论坛、新剧发布会、刊片会、专项推介会等多项活动。今晚演艺群会邀请谢小虎为您盘点本届秋季北京电视交易会。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各位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 APP 包括新浪一直播来观看我们现场的视频直播。今天晚上的嘉宾是谢小虎，我们的老朋友。你好小虎。 嗯，大帅你好，好久不见。 对，真的是好久不见啊，这小虎又帅了，给大家这个最近一看那个没少忙啊。 对， 那个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最近这先说一说咱们这个秋季交易会吧，电视节目。 对对，我觉得还是得说一下为什么叫秋交会哈。 啊，对对对。 因为那就是猫有猫法，狗有狗道，各行各业都有各行各业的一个交易的一个东西。就是对于假如说房交会啊，或者是车交会，或者是其他的、嗯、但是对于我们电视剧行业来说，就是这个有电视剧行业的这个几个交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节点。 嗯 啊，在这个正式的电视节当中，我们有北京电视节和上海电视节、 哦、 然后还有一个四川电视节。 嗯， 就这三个节。 嗯， 然后但是就是私下交易的，就像赶集一样的，就是来把所有的电视剧出品方弄到两边、 啊、 然后电视台的人或者是网络的人来买、 啊、 这个呢我们就像赶集一样的，就是秋交会。 那只有北京有吗？还是说有其他的地方也有这样的秋交会或者春交会？ 对，就是但是因为全国的电视剧行业、几乎90%以上真正工作的、 嗯、 或者是95%以上都在北京、 哦、 就在北京。电视剧行业呢就是民间自发的把电视台的人、网站的人和我们电视剧制作这个公司的人就是召集起来的，一共就是两个会、 啊， 一个是春交会，啊、一个是秋交会， 都是咱们北京的， 都在北京，而且原来是在怀柔， 哦、 也是我们北京市市委宣传部，包括北京广电局，就咱隔壁， 嗯， 重点支持的这个两个会， 嗯、 这个会呢是等于是我们电视剧行业最重大的两个交易会， 哦， 就是各大卫。当这个秋交会和春交会的时候，就是各大电视台的主管领导、 嗯、 台长、总监，包括采购人员，都会过来、 嗯， 包括网站海外，这个买剧的一些人，包括海外协拍的、 嗯、 等等等等，包括网站买的，包括电视台卖剧的、卖音响的、卖服装的、 啊、 和。但凡跟电视剧相关的， 嗯， 这部分人就会全部都会参加秋交会，就是今年应该是第10几届了，真的，我应该是从第6届开始参加。 参加，一直参加到现在。 到现在、啊。 对，而且还有曾经有七届吧，就是、嗯、是大会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协助人员，就是还挺好，嗯、对这个比较了解吧。 哦。 今年的秋交会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会，也是我们电视剧行业，因为年底了嘛， 嗯、 就是明年要看啥剧，就今年这个秋交会就基本就定下来了， 哎、 就这个意思。 嗯、也是，好像今年的秋交会也是对于电视剧行业来说有一个重要的节点，也是算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对吧？ 对，电视剧呢，这个行业就是虽然我们做电视剧的这波人不多，可能也就一千个导演、一千个编剧、一千个演员、一千个发行、一千个经纪人、一千个演员或者一千个。就最后加起来可能也就十几万人吧，因为全国具备电视剧这个资质的这个公司甲等证大概有两三百个，乙等证大概有一万个，然后真正做电视剧的公司呢也就四百个，真正一年能做一部电视剧的也就一百多个，所以呢其实很少很少的，但是我们这波人是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最主要的一个精神这个食粮，就是电视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生产的这波工作者， 对， 文艺工作者， 明白明白。 对，但是所以这次呢就比较重要，比较重要、 嗯。 而这次呢，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来说，还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嗯， 真的，尤其是今年，对于我们电视剧行业来说，变化特别特别大。 嗯， 我把电视剧呢分为这个三个阶段。 嗯， 从1959年的一口菜饼子，嗯、当时好像只有 三集 左右啊。 对。 从一口菜饼子一直到2011年这个阶段， 嗯， 我统称为这个电视剧的第一个阶段。 嗯， 虽然中间有85、86、87、西游记啊、大观园啊、三国演义啊。 嗯， 再到这个90年的渴望，真的从，尤其是这个改革开放之后， 嗯， 然后从1959年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再到2011年， 嗯， 这一段时间之内，我把电视剧统称为第一个阶段，为什么呢？这些时候的电视剧， 嗯， 它的受众和载体是电视台， 哦， 就是这时候播的电视剧的主要是卖给谁的、 嗯、 或者是通过什么途径让人民群众能看得到的、 嗯、 就是电视台、 哎、 从1959年 嗯 到2011年、嗯、这个时间、 哦、一直到2011年都是这个阶段和载体，重要载体。 对、嗯、重要载体。之前卖电视剧就说，哎，你卖给哪个台的，电视台买了就能挣钱、 啊、 电视台给的收入能占到整个电视剧收入的大概99%以上 哦、 你想想，就重要的收入、 嗯、 那时候还有音像到90年之后就稍微贵一点、 嗯、 那时候单集能卖到几万块钱， 嗯， 现在因为又重新出来一个东西叫互联网，所以呢、 啊、 音像没人要、 啊、 就是一般不做音像了。 音像是什么？就是 DVD。 哦，对，哦，就是 DVD， 就是 DVD， 最早的是不是还有那个叫什么录像带？但是那个录像带没出过电视剧吧？ 啊，没出过，那时候只能出 电影， 因为 太贵了。 对，因为太贵了，因为你不能就是上、 啊、 去看电影院去那个录像厅看电视剧、 啊， 他得来回来换带的，他得看好几天嘛， 对对对对、啊， 不太现实。那个只适合电影，但是真正的 DVD 呢，它是在电视剧里面是用得着的。 哎、 其实这几年发展的也很快。你想一想、 嗯、 就是我们当年去就可能去超市买东西了，哎、 嗯、 看哪个剧啊，门口 DVD 买一张，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好像很短的时间，对不 对、 哎、对，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人在做这个东西了、 嗯、 因为都是已经有版权，对版权保护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了、 哎、 好，我说的电视剧这个发展一直到2011年，2011年的节点是什么呢？2011年节点是《甄嬛传》。 嗯， 之前所有的电视剧都是卖给电视台的， 嗯， 而2011年的《甄嬛传》，它这个电视剧卖给了乐视，当时卖了40万单集一集，等于70集2800万。 嗯， 当时在整个行业都炸开了。 嗯， 天哪，居然电视剧卖网络能卖到2000多万，太吓人了！ 哎呀，这就碰上贾乐亭了。 真的，对，对，从2011年开始，一直到2018年， 嗯， 那个时候40万单集是占整个电视剧收入的可能不足1/10。 嗯 嗯，但是到了2018年，就是2017年年底，2018年年初的时候、 嗯， 电视剧的收入跟电视台的这个占比，网站跟电视台占比掉了个儿。 哦， 就是2011年是10%是网站，90%是电视台、 嗯， 但是到了2018年上半年，就是今年上半年， 嗯、 第二个就是说，网站的收入占整个电视剧收入的90%，而电视台的收入可能占10%。 哦， 掉了个个儿， 这个呢就是我们经常所谓说的这个是什么剧啊，台网剧 啊，先台后网 啊，先台后网，先网后台，就是台网剧、啊、对不对？ 对。 然后呢说你这个剧怎么样啊，或者就像视频网站开大会的都说、嗯、哎呀真正我们播出比较好的剧的时候还是属于台网联动剧。 嗯， 他说什么意思，就是因为从2011年到11年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10年的时候，那时候还有酷六、土豆、 酷六、土豆、 PBS、还有什么五六网。 哎，对对对对。 突然一下到了18年的时候，就剩三个了，优酷、腾讯、爱奇艺、载体变成三个了。 嗯， 这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嘛，互联网这种发展就变成三个了。那所以说，整个的网站的竞争就变成三个了，而三个呢，出的钱，比2011年出的钱高了去了。 哦， 就是说从1959年到2009年2011年的这个时间，就将近50年的时间。其实变化不大，不是特别特别的大。 哦， 就包括到90年渴望的时候，其实电视台卖的钱也没有那么多。 哦， 那时候咱就听刘晓玲同说他拍西游记一天一集可能是30多块钱还是多少钱，对不对？ 现在想想简直了。 对，但2011年的时候，那个时候网站一集可能是40万，但是到了2017年年底18年的时候，单集就能突破1500万。 电视偷一集啊， 对，就是网站一集。你想一想，11、12、13、14、15、16短短的这几年的时间，就电视剧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受众到受益到影响力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的天哪，这一听你这么一说，简直也太瘆了。40万，当时所有人都已经掉下巴了。 那时候最高的 就已经掉下巴了。 对，吓死人了，能卖这么多钱，天哪！电视剧要发家致富了。但是到了2017年年底18年上半年的时候，那时候最高的都能突破到1500万的单集，这是什么概念？就是，哎呀，这但是这个时候呢，我想说的是电视剧的受众，我觉得是因为。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国家的科技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平板电脑的普及，让更多的人民群众都能充分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而这个时候，很多人民群众都已经有了这种智能手机。 对对对。 我举个例子，我妈看养生堂，她除了在北京卫视看以外，她都在手机上看那个视频的那个点击了。所以大部分的人民群众都有了一个新的载体来看电视剧，就是什么。就是这个，所以这个互联网的这种时代就突起了。 哎， 而2011年到17年年底、18年年初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这几年的时间，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哎呀，说电视剧，说这个电视台，这个一次看不了，那就怎么地，就是那就买。去超市买菜的时候买个 DVD 吧， 啊，对， 可能花个10块钱。 我到现在家里还存着一套《康熙王朝》的 DVD， 是吧？可能说花个10块钱就买了。那又过了几年，网站上有了，哎呀，就那个看的不是很爽，然后就在视频网站看吧。视频网站说还有会员，那花那。 现在又兴起了这个，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感觉是一代人的这个成长， 对， 是他们已经习惯于我在网站上付费， 对， 对吧？ 对，我们就是我们这个时间很短，就这几年时间， 哎， 视频网站刚突起的时候，哪怕会员一年是198，就是哎呀，谁花那钱？ 对，谁花那钱？你像我们学计算机的，就能当就当，然后对，我又说原来的时候啊，真的是，比如说有的会，我们就是有的翻墙或者干嘛的，哎，你稍微懂点计算机的会说，但是后来会发现，哎，大家都习惯于我就付费，我就享受这个正版的这个版权， 这个就是享受这样的一个高清或者是蓝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就是我觉得从超市门口买这个 DVD， 到说哎呀，这过几天再看，就是又充什么会员呢，对不对？然后就说哎呀，去什么电影院呢？就是就哪个盘看一看就。但是短短的这几年时间，其实我们对于版权的保护，对于收看的方式，对于消费的观念，这几年我们是发生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变化。而这种变化给我们这个行业带来的这个影响就是什么？从40万到1500万。40万是什么概念？就是单集40万。如果说是50集，就是2000万。1500万是什么概念？如果是50集，这个理儿我都， 这我也都就数学不太好、啊，反正得多少个亿都得。 对，然后这个阶段呢，就是属于台网剧 啊， 就是我们经常说，哎呀，这个还是属于台网剧，影响力大。我记得我 16年的时候去腾讯卖剧、嗯、然后要买我们一个剧，然后腾讯的领导就跟我们讲说、嗯、说谢总，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就是你这个剧拍完了以后能不能让我们网络先播，可以到时候多给你剪。我们马上就，那怎么可能啊，还是得台在台播啊，那才是根正苗红影响力大、啊、我怎么能在你网站上播呢？嗯，这是16年，嗯，短短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嗯，而现在有很多的剧都是在网络上直接播的， 先网后台。而且我记得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前一段时间我播了一条新闻，好像是某电视剧啊突然从电视台撤档。嗯，为什么撤档？就是因为他电视网络比电视台先播两集， 对， 所以就直接导致了这个电视台的这个电视剧根本你的收视率完全就上不去，或者是后来这个电视剧直接就从台里撤下来了。 对 对， 嗯，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吧、哦、我真的是觉得一个时代发展。你想想之前我们看个新闻都是你假如在哪一坐着全是打开报纸在看报纸、嗯、对不对、嗯、然后呢到了今天我们基本上就是杂志也不怎么那个什么了、嗯嗯、然后呢这个都基本上是拿手机看网络的这种新闻、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发展、嗯、那个时候我记得在因为我毕业了以后入行比较早，我05年的时候就开始从事电视剧行业，从05年到10年的时候我的老板我的老师或者我们行业的前辈就说小虎，说现在做电视剧中国是没有偶像剧的，电视剧的受众群体是谁？是爸爸妈妈这个层面来看、嗯、所以你就找一些婆婆妈妈的妯娌啊，媳妇的三国时代啊、嗯、就是我的岳父会武术啊、嗯、我的婆婆这会买菜啊、嗯、就是这些题材的、嗯、才是电视剧真正的主流、嗯、那个时候是传递我们思想的是这样。而那个时候我们的80后也基本上不怎么看电视，嗯，这说的是实话、嗯、但是是因为有互联网的这个时代，嗯，然后80后90后00后又重新回到了电视剧的面前，电视剧又重新蓬勃发展，嗯，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而电视台呢，嗯，电视台因为这是一个时代的发展，电视台不可能永远都是占据着整个这个观众跟广告投放的一个主流，我是 但是而且这也不是说以他想要去， 对， 就是我想要怎么样，而它是一个市场的行为，我觉得 对，这是一个市场的一个行为，这也是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行为、嗯、这个时代进步的太快了。我刚才讲了、嗯、我说59年从11年的这个时间、嗯、和11年到17年年底这五六年的时间真的是发生了太大太大的变化、嗯、所以说电视台嗯它的这个整体上是有所下滑的，包括广告、嗯、包括开机率包括等等、嗯、再加上还有一些这个某些电视台的人还在做收视率啊，还是自欺欺人，还在就是等于说是外有追兵、哎、内有 这 内贼内患啊， 对，这就稀里糊涂就快差不多了、嗯、到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就电视台就可能就不太行了。我们原来卖剧的时候、嗯那时候视频网站也比较精，就是哪个剧好呢、嗯、电视台买了我就买。 哦， 明白吗？ 他们这么买、啊、 对，但我没有审美，电视台说好我就好对不对，我就说，但是现在呢他们就说你们假如说我们原来从11年12年13年14年15的时候、嗯、哪个台播的，江浙沪播的，哦，那给你300万或者200万一集、嗯嗯、假如说是那个边远山区、嗯、你黑吉辽或者哪播的、嗯、那可能给你20万、 啊、 你们就是差距很大。现在电视台网站精了、嗯 哦、 就是说你这个剧不管你是哪一个台播，只要适合我网络我就能多给你点钱，如果不适合我网络我给你的钱很少很少。 哦、 嗯、也就是说老二变老大了啊、哦嗯、就是他采购力更大了，然后这个当家做主了，就是我并不是说原来是电视台买啥我就买啥，现在是说我要买啥我就买啥。这是中国电视剧现在发展到今天。我为什么说2018年呢？ 嗯， 前段时间有一个剧我觉得也可以说啊，就是延禧攻略。 对， 延禧攻略就是包括还有其他很多的大剧，大明星的，就是可能特别特别大的，然后拍的很多剧，其实网站也卖了很多的钱。网站心想，网站就是说，哎呀，这个大牌我买了，电视台买了我，但是一波没咋地，一波没咋地 啊。 他说，哎，是不是我买错了？然后他在买了一个剧的时候，就是买的《延禧攻略》，当时是电视台是不播的，嗯、然后这一波整个盖过其他的几个古装剧， 对 啊、包括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他滴了掉几杯桂花酒，是谁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把一眼煞有缘，为你广播奔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演艺群英会，演艺群英会。 演艺动态新鲜呈现，人气明星揪心畅谈，文化现象深度观察，娱乐观点犀利交锋，周一到周日每晚8到9点，全媒体模式打造，多平台互动直播，艺林过招，群英荟萃，演绎群英会。 2018北京电视节目秋季交易会在北京会议中心成功举办。本届交易会以不忘初心，推动电视文艺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会上举办了包括节目交易、发展论坛、新剧发布会、刊片会、专项推介会等多项活动。今晚演艺群会邀请谢小虎为您盘点本届秋季北京电视交易会。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在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演艺群会，我是大帅。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老朋友谢小虎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你好，小虎。 嗯，主持人好。 我们上半时段刚刚跟大家聊了一下这个秋季北京电视节目交易会，它的意义啊， 对， 包括它存在的目的和这个对于电视剧行业发展的一个作用。 对， 当然也说到了，其实小虎的预测啊，包括他的这个整个于对于电视剧未来发展方向的判断还是很准的。我记得去年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其实就曾经说过，说2018年可能会是一个就是。你说了是一个会是一个比如说网络和电视台比重的一个转折点。 对， 没想到今年还真的出现了、啊、 对，今年真的出现。我原来预想应该觉得是到年底或者是明年上半年、 再晚一点、啊、 对，再晚一点，没想到来的这么突然。 嗯， 我们之前就是因为电视剧行业整体的盘子不是很大，一年投资电视剧大概也就130亿到140亿左右、 嗯、 就是从11年一直到2017年，每年对于电视剧的投资大概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钱、嗯、整体的盘子。但是16年，我说的是16年、 嗯、 16年的时候仍然是140亿左右、 嗯、 但是到了17年就变成了280亿。 那、哦、翻倍了。 为什么？因为网络、 啊、 网络它突起。那个时候编剧也涨价了，演员也涨价了，导演也涨价，所有都在涨价、 嗯、 都在涨价。然后那个时候就做电视剧，快做吧、 嗯、 做挣钱呐。然后其实让其灭亡比让先让其疯狂，那个时候就是属于巅峰状态，就整个行业都已经，哎呀，这快整整就整出个剧本来吧，或者是快点、凑一凑，那剧本没出来没关系，一边拍一边写吧。所以呢，在20就是今年上半年跟去年下半年的时候， 好多电视剧不好看，没啥意思， 有点都是当年那个时候疯狂时代的一些存货。 对对对，不好看，就是、哎呀，是没啥意思。然后这故事、不行，为什么？因为他没有认真去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呢，就导致了。就是全部都追求效益，就是一般的我们行业里面，哎，见面不是说讨论剧本，他说，哎，这个你家估值多少？你上市没有？你这弄了几个？或者都变成这样了？然后呢，到了，但是网站观众的眼睛可是雪亮雪亮的， 我不买账啊！ 对这个东西不好看，我就不看。而观众是虽然电视台和。这个网站是属于我们卖这个电视剧是属于 to B， 对不对？但是老百姓不爱看了以后，他吃一回亏，他不能吃一百回亏吧？所以有很多的剧，他高价买了，买到视频网站他播的时候，观众不认，不好看，就是说，哎呀，这也不好看，那也不好看，这也不好看，就连着好几个月，没有什么可追的剧 啊， 没有什么可追剧。这个时候冒出来一个剧叫《延禧攻略》 哦， 就是在爱奇艺独播的。就网站上播的、 哦、 那时候播就是播这个谁呀、那女一号吴谨言，我是在五六年前认识她的，那个时候也是一个挺小的一个演员嘛，你不男一号徐凯也是一样，新人就长得帅一点，就是他俩啊、就这样，但是看着 哎呦 不一样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就是这个戏是对观众的一种尊重，对艺术的一种尊重，对戏剧的一种尊重。我举个例子，原来的时候我们做一个剧，第一集的时候墙上挂把枪，最后一集要响吧，不，这个剧当即就响 啊。 原来说，哎呀，这个两姐妹一起进攻，到第十集才让她死吧，不，第二集就让她死。她进攻了是为了复仇，应该是整个贯穿这个剧吧，不，到第十集她死了，她这个仇报完了，报完了以后后面又开始有新的故事了，就是说，原来就是我们做一个电视剧来凑六个大故事，然后再把每个故事再扩充一下，扩充成六集吧，然后前面垫两集，后面垫两集，就是这就变成四十集啊，这个剧就行了。现在呢是你这六个大故事最多就是六集 哦， 明白吗？就是七十集的故事里面有86个故事。 哦， 就特别节奏特别快，就是这是第一是故事， 对对对对。 第二就是之前电视剧没有 啊， 没有。然后第二呢，就是制作方面，就是我们原来的时候做到服装的时候，就是哎呀，找一个国内比较牛一点的造型吧，它可能4万一集，40集的话大概100多万，那这个时候再加上服装的费用。都市剧一般是在控制在180到200，然后古装剧一般是控制在400以内，他这个不。他不一定要制作精良，就是你看《延禧攻略》，他弄那个绒花也是世界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那个刺绣，包括那个扇子，都是个顶个对制作非常精良。他做的每一件衣服，就包括皇上穿的衣服，跟故宫里面的展示的是都是可以拍卖的 啊， 都是可以拍卖的。他一件衣服8个人要绣半年的， 就是。 观众不是，哎呀，哇，他那个衣服太漂亮，太好看了。他头上那个绒花真好看，观众是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皮裤套毛裤，其中必有缘故。观众喜欢，那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所以观众唾弃了很多其他的所谓的大牌演员，或者制作很贵、呼声特别大的剧，就是唾弃了这些剧，而选择了《延禧攻略》。一个男一跟女一都不咋认识的 哦， 迅速就天天他现在的点击率每天涨得比一个新的剧涨的点击率还要高。 你这么一说我明白，其实就是你比如说我们就真的就比如说我没吃过满汉全席之前我吃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还行，还凑合，但你真吃过满汉全席之后，哦，这才叫珍馐美味。 对， 然后呢你再去看的时候，就是好东西它真的就是好东西。 对， 你比如说那些非物质文化遗产， 对， 你真的把它用在里边的时候，它美之所以美它就是美。 对， 原来皇帝穿成这个样子它真的美，它就是美。 对， 对吧？ 有其他一些剧穿的大红大绿又带围脖的，就是观众就会觉得哎不咋好看，跟那个比起来，就是如果没有《延禧攻略》，某些剧它一定会还不错， 还 可以。 嗯、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剧，服装太难看了， 哦、 演的太丑了。 明白，明白，明白。 观众就一下就他的品味就升高了，整个的画面，整个的这个情况就变了。那所以说，就是现在的电视剧你对付不了。 你对付不了。 嗯， 你就是我们最近几天一直在跟平台沟通，平台说、说谢总，你可以看一下他们后台哪个地方点击量和这个弹幕比较多的，你明眼就看出来，剧情拖沓，整个网友就开始吐槽了。 嗯、 就是你是能看得出来的。 嗯嗯嗯嗯。 所以现在的电视剧，我为什么说？这次球队会和2018年下半年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拐点， 嗯， 就是很多资本呐、介入呀，煤老板也介入影视行业啊，就是从140亿变成280亿、你说都往影视行业来、来扎，就是把专业这个词儿给忘了， 啊、 初心这个词儿给忘了，真正电视剧是什么？是弘扬正能量， 嗯， 然后讲好故事， 嗯， 把故事能讲明白，能够让观众吸引住， 嗯， 就跟评书一样， 对， 你首先得让观众能吸引住吧， 对，你得听得进去， 对，听得进去吧， 嗯， 所以《延禧攻略》我认为是对于中国电视剧来说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刺激，就是说做好故事，做好戏。 而且我感觉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个风格或者节奏啊，好像是两种我们之前的就是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电视剧风格的一种变化。比如说，以前我们可能还会有点韩剧的影子啊。 对， 得了个癌症，死他个20集， 对 对吧？死他个20集，然后呢就死不了。 对， 然后呢，现在感觉整个的这个节奏也好，有点像英剧、美剧的那种风格， 对， 就是节奏非常的快，它讲究的是几分钟一个点，几分钟一个点，几分钟一个扣，一个高潮， 对， 都要出来。我有这种感觉。 之前我们可能就是有很多，就是我认为还是不够专业吧，就是故事没讲好，人物没立住，然后有很多剧我们也到海外去卖，可能一集整个海外的钱，这个加起来可能也就100多万啊，100多万，而100多万就是弄推给别人，别人都 不带看的， 不带看，就是推上去了也没起波澜，而《延禧攻略》不一样，在东南亚地区，包括在日本、韩国，包括在这个欧洲地区、南美洲地区，都取得了很好很好的效果。 哦， 那说明一个什么问题？不管是哪个肤色的，他的这个， 他都是人， 他都是人，他对于这个戏剧，对于这个东西，对于这个美学的这种追求，他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认认真真讲故事，认认真真拍戏，观众还是认可的。所以说，这个剧，把网络给刺痛醒了，就是说。电视台买的虽然是个大演员，但是，我当时买了这么多钱，我真是瞎呀。现在呢，我不瞎了，我看明白了。要真正讲好故事，演员合适，制作精良，这是现在视频网站说出的三点，就是网感强，节奏快，你这个故事要适合网络。第二，制作精良，制作一定要精良，好看。你画面里面东西要好，你不能拿，假如说到美国了，全是泡沫板给拼起来一条街，那就太扯了嘛。观众看得出来的，还有一个叫演员合适，并不是说大演员，就一定好，而是说这个演员合适是真的演技 啊。 然后，所以就是2018年之后，发生了一个重大的一个改变，是什么呢？就是说，网站买剧，不以大演员为优先购买。 哦， 而是以好故事为优先购买。 哦， 这是第一个 、那还有呢其他的啊。 第二个就是制作好。制作好。 嗯， 就主要是制作好。 哎，其实你说到这儿以后，我突然想问一下，就是那随着我们说当年的那些资本的涌入所制造出来的就蜂拥而起的这些影视公司啊，那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整个的影视剧制作行业或者是这些公司的生存现状是怎么样子的？那随着大家对于好剧这个 为 讲好故事为唯一的购买 标 准的时候，那这些公司当年起来的这些公司怎么样了现在？ 我刚才讲了嘛，从58年，58年开始，就是其实中国的电视剧发展从58年开始有电视剧，其实真正电视剧的发展应该是从85年，包括西游记啊，三国演义啊，这个 红楼梦啊， 这个以央视这个电视剧制作中央电视台电视剧制作中心为做的这几个剧还是比较好，就是85、86、87，然后到了90年之后，就是以各个卫视，就是像北京电视剧制作中心，就是北京台的那个《渴望》，卢小维、郑万龙老师他们做的这样一个剧，就是从中央电视台，然后到各地方，这个做的剧，然后到了2000年， 直播分离， 嗯， 由地面频道突起， 嗯， 就地面，就是那时候卖剧，就是地面频道。假如说，北京影视频道、齐鲁频道、科教频道、钱塘江频道，对对，就这些频道，他买剧买的贵。那时候卫视没有那么突起 啊。 从2000年之后到2010年之后，卫视呢突起了以后，就是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到卫视这边，这边为主，所以。这个电视剧的这个整个的发展呢，是伴随着这个。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原来就是电视台的这个电视剧制作中心，而到了两千年之后，到了2010年之后，大部分的影视公司是供给着电视台重要的这个节目跟电视剧。好，之前我说了，从2011年开始都是120亿、130亿、140亿左右，那个时候一年。14000集左右是大，基本上是能够满足的电视台播出啊，大概三分之二这个播出，三分之一死掉嘛，这是正常的市场氛围。但是突然发现电视剧是可以这样挣钱的时候，2016年，开始疯了，就来了这么多，就违背了我们电视剧的创作的本身，用那就是星星也不是那个星星，月亮也不是那个月亮，导演演员说。哎呀，今年按正常来说拍两部戏，那才挣多少钱？拍四部吧。 啊， 正常的要用100天的时间。 哎呀， 咱就用50天 啊， 我给你钱少点 啊。 这不就出现后来的抠图？ 对，露个脸 啊，露个脸，全是卡通人的。 对， 编剧呢也不是那个编剧。哎呀，不行，快凑一个。就是一个编剧有48个助理 啊， 就是所有人都开始写电视剧了，干啥？就是写本子呀。今天写了几个？我得写了12、13个吧。 啊， 导演呢？哎呀，也不看剧本了，来了就导，拍完了以后，来让我助理剪吧。 啊， 制作公司呢也可能说，哎呀，就差不多就行了，卖了就得了。那个时候的创作氛围不对，对于我们整个行业来说是伤的，所以快速的这一两年，到了今年，很多公司都出了问题了 啊， 我觉得是作的， 就 是不专业的一种作，和对市场的一种不尊重，和对观众的一种不尊重，很多花了2-3亿拍的戏卖不出去，刚才咱也讲了嘛，就是一部戏就像种，我就说嘛，电视剧就像种麦子，就是种粮食。1000斤打不出来，你得打个800斤吧，但是3年这卖的没卖出去，你可能就 陈芝麻烂谷子了， 对，原来这就变成喂猪喂鸡了，对不对？ 啊， 所以说有很多大剧，拍2-3亿，来拍的剧，别人说出多少钱，1.5亿，不行，那我不赔5000了吗？到了第二年，1亿不要，到第三年的时候，就卖不出去了，那就。你卖了又赔钱，不卖吧， 这就砸在手里了。 对，又一直砸着，到最后死掉，就完了。所以，从热钱进入到今天，是把我们这个行业吹坏了。而到了《延禧攻略》，网络真正认清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内容的时候，还是真正需要好故事。我想说的是，现在的2018年下半年的这个氛围，又回到了。2000年和90年的那个时候，真正是做好故事、演好剧的时候，趋于市场理性的时候，我觉得今年对于电视剧行业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包括税收啊，税收是好事儿，要合理合法的这个经营公司，你不能说偷税漏税、偷鸡倒把，那是不对嘛，对不对？这也是正常的一种规范，在家就是。把那些不规范的，把那些不尊重市场的，不尊重观众的，就是瞎讲故事糊弄的，就是全是那些不让播的，全凑到一块儿的，就迎合观众的这些，都出问题了。 哦， 我觉得 挤压掉了很多。 对，到明年的这个，不用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觉得到明年上半年吧，过完年吧，我觉得会有一些新兴的公司会突起。怎么讲呢？就是说，真正讲故事、真正做剧、真正讲内容、真正能够体现出影视人社会责任感的、三观比较正的这种剧，会突起，和公司会突起。我觉得是时候了。是时候。 就像我看那个《我是演员》的这个节目当中，徐峥经常会说的一句话，说这个好演员的春天到了。 对， 可能说好电视剧的春天也到了。 对 对。 嗯，就是有很多人说，哎呀，说你挑什么演员呐？你这谁火弄谁，不合适、嗯、不合适没关系啊， 嗯 啊，就让他演吧，反正能卖得出去。 嗯， 哎呀，他脾气大就忍让着他点吧，他想拍今天就他拍不好就过吧，反正能凑出个50集来就行了。 啊， 那时候都不对，但是一到市场上去亮一亮的时候， 嗯、 观众就会唾弃了、 嗯。 你看有很多的。粉丝票房的电影， 嗯， 粉丝票房的电视剧， 嗯， 都没有好下场。 对，就打着粉丝经济 都不行、 啊，嗯， 都不行。而真正又回到，你看像去年网剧火的《白夜追凶》啊，《无证之罪》啊，或者是像其他、 嗯， 都还是以真正讲内容、讲品质的、 啊、 的东西。我觉得， 嗯， 又回到了， 嗯， 不忘初心，回到了做剧。人的本身， 这也是我们今年这个 秋 交会的一个秋推会的一个主题，叫不忘初心，推动电视文艺高质量发展啊。 对， 所以那在这一次的这个秋交会上，你会发现有哪些作品啊？你比较留意，或者是你觉得未来几年会出来的一些作品，我们能关注到的啊？ 之前呢，就是我们觉得有一种误区，就是但凡正的、 嗯、 或者说是讲那种年代的，观众不爱看。 嗯， 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嗯、 就是你包括电影方面也是一样、 嗯、 就是主旋律的一些电影还是有很大的一些市场的。 嗯， 你包括像白鹿原，像军师联盟、 嗯、 就是这些比较传统一点的剧，年轻观众依然喜欢。 嗯， 我觉得就是抓住时代的脉搏， 嗯， 倾听时代的声音、 嗯、 能够跟观众有这种脉搏的这种互动。 嗯 嗯，我觉得这样的剧才能有很好的市场、 嗯、 我觉得今年又回到了刚才我说的以市场为主和以这种正能量三观比较正、 嗯、 和能够抓住时代脉搏的剧为主、 嗯、 包括下半年可能会播出的《大江大河》呀，这个《面朝大海》呀，或者等等等等，就这类题材的剧在明年的电视剧播出的过程当中会有很大很大的一种主流。 嗯嗯，好的。其实那个哎，我觉得前两天《大江大河》好像是、前两天那个恋恋来我们节目当中啊， 嗯嗯， 他也是参演了这个《大江大河》， 嗯嗯， 还来我们节目当中说呢， 嗯、 下半年可能会播啊， 嗯嗯， 这个到时候也大家也都去关注一下。那其实那你这样，小谷，你预测一下明年，比如说什么题材会是古装剧、悬疑剧还是侦探剧会比较火呢？啊、嗯， 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主旋律的电视剧 哦， 会成为明年电视剧比较火的主流，这是第一。 嗯， 第二，现实题材、讲究大情大爱、情感的这种剧依然是主流。 哦， 我觉得像，第三呢，就是那种因为这两年就是经常有一些就是比较奶一点的那个这个剧，就是不是特别阳刚的这种剧， 嗯、 可能还市场上误解为市场是喜欢的，但是市场检验是不喜欢的、 嗯、 我觉得第三种就是正能量的、 嗯、 军旅题材的、 嗯、 男子汉的这种题材的东西会成为主流。 哦， 其他像抗战呐、玄幻呐、这个胡扯八扯呀，或者这些都可能不会成为一种主流。 明白。 古装呢还有它的很强的一种生命力。 嗯， 我觉得就这大概四种吧，就是第一种主旋律的、 嗯、 第二现实题材、嗯、第三种阳刚之气的。 哦， 嗯，会成为一种主流。你包括现在网站上、昨天叫包括汉城啊，包括其他的、 嗯、 都是这种阳刚之气的强情节节奏的， 嗯， 就是这种题材的剧可能慢慢的会成为一种主流吧。 嗯，好的。今天的节目非常感谢小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 嗯、 我决定在最后的时间啊送给这个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叫做敢问路在何方啊，符合小虎当时说的我们说电视剧创作的那是 初心 的时候的。 对对 对, 对， 也是把这首敢问路在何方送给电视剧行业吧。好吧，谢谢小虎。 谢谢 啊，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大帅，下一个节目是我们的听听掏耳朵，欢迎您继续收听。听